虽然我不太浪漫常发呆，谢谢你总是不厌其烦。等等，去哪里晚餐，这样的小事我都能想得愉快。 爱了不害怕一个人， 有你互不更完整。 爱了从此将两个人不想分开了，就算做的也好快乐，你最懂得我在想什么，想我 我的怎么生 都有你陪着。天选一对，你愿永远爱的天真，我们很渺小可是却很认真，珍惜相遇的缘分，深爱着。可是却很认真，从此手跟我紧了，深爱着。 郭采洁和张栋梁的天生一对。北京时间的8:23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哈。北京今天是发布了森林火险的橙色预警，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呢多云，我们能看到有一点点的阴天啊，那最高温度呢还不低，31度，最低温度16度，南风3到4级。这两天的天气也是在逐渐的回暖，前两天的时候走在路上感觉穿短袖的人还不是那么的多哈，但是今天发现好像大马路上得有一半的人都在穿短袖哈。好了，那这里是和你去吹风，提醒您上班的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，同时呢注意天气情况，天气多变呢也要注意多加这个关注一下哈。好了，那么现在继续听到的林凡《缺口》。 想

想和你去吹吹风，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，虽然你是不同时空。 迎着风，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。 FM 九五九，江帆和你去吹风， 吹吹风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和你去吹风，我是江帆。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郑钧，名字叫做流星。郑钧呢，也可以说是中国大陆摇滚歌手的第一代里面的一个领衔者了吧。因为在那个年代，80、90年代的时候，中国的摇滚乐也算是正处于一个开创先河的年代。那么郑钧这也是为中国的摇滚乐做出了很多的贡献。94年呢，是在红星生产社发行了第一张专辑《赤裸裸》，被大众而熟知。98年初呢，经过全国及整个东南亚华语地区听众的投票选举，郑钧荣获了1997年度 Chanel V 颁发的神州最佳男歌手的奖项。到2000年3月的时候呢，他的专辑《怒放》又荣获了中国歌曲排行榜99年度获奖歌曲颁奖典礼年度最佳专辑奖的首位。我们听到的这首郑钧呢，也是收录在他的专辑《郑钧等于 ZJ》当中，翻唱自 Coldplay 的《Yellow》。好了，一来听这首歌，来自郑钧《流星》。 不能再承受，风。 继续听到的这一首歌曲，听前奏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小女生。那她的演唱者呢，也确实是一个小女生。她出道的时候还不满18岁，那就是2005年超级女声舞台上获得了季军位置的张含韵。张含韵呢，在那个时候也可以算是掀起了一股少女的那种纯纯的气息的风潮，因为她参加超女的时候年龄也就刚刚16岁吧。这首歌曲《最想念的季节》就是2005年超女比赛结束之后她推出的专辑里面的主打歌曲。那张含韵呢，这两年也算是在舞台上稍微的有一点点的销声匿迹哈，因为她转战到电影市场了。2007年3月份的时候，就在前不久哈、啊，张含韵是出演了电影《单板神厨》的女主角。《单板神厨》这一部电影呢，刚刚开机啊、什么时候上映还不知道，预计可能会在明年或后年上映。3月9号的时候，在长白山举行了开机仪式，张含韵呢是饰演了电影里面的女主角冷山。不知道这一个唱歌非常甜的小女生演起电影来怎么样，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。好了，一起来听他的这一首歌曲，名字叫做《最想念的季节》。我是江帆，这里是和你去吹风。和金庸的小说一直以来也是被翻拍成电视剧的热门的小说题材。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就是由张国荣演唱的《浣花洗剑录》。那么《浣花洗剑录》呢，是改编自古龙的同名小说。这部电视剧也是拍了很多个版本。首先1978年的时候，亚视由张国荣主演拍摄了一版，后来1982年的时候邵氏版还有一版电影，那到2017年的时候还有一版由谢霆锋主演的2007年的时候啊，有一版由谢霆锋主演的电视剧。那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，就是1978年版张国荣主演的《浣花洗剑录》，同时又为他而唱的同名歌曲。那这一部剧呢，是张国荣主演的第一部古装武侠剧啊，非常的有值得纪念。讲述的是东瀛无名剑客白衣人西渡而来，公然挑战中原的武林高手。 前辈高手这个几方面的一个刀光剑影哈，然后最终引发出来的一系列的故事，让我不得不想到了最近武林上好像出了一件大事儿。什么大事儿呢？我们都懂哈，具体的这个舆论方向我们就不讨论了，我觉得各位看客还是抱着一个看热闹的心态就可以了，毕竟炒作嘛。好了，来听这首歌曲《浣花洗剑录》。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。 让你乐迷乐迷，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泥巴公社四年品牌积淀，遍布全国18城30家门店。4月29日，封装店盛大开业，双店同庆，专注二手房、毛坯房装修、局部改造。5月省心装服务，你旅游我装修。泥巴公社装饰，400-818-6161。 好消息，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，赠交强险，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，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。详询北京奥之旅010-6173-7888。餐厅开业了，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KTV 豪华装修，免费畅饮，也没人知道呀。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，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，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。我是好音乐99仙头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，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9-1011-3033，139-1011-3033。 好音乐9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想和你去吹吹风，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，虽然你是不同时空。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。 FM 959，江帆和你去吹风。 吹吹风， 和你去吹风，问候大家，我是江帆，早上好。上班路上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卢冠廷，《一生所爱》，《大话西游》的主题曲。很多人一提到这首歌呢，就脑海当中第一反应应该就是紫霞仙子那一张非常漂亮的脸，然后同时有一个这个，我记得被网友都做成了表情包，是一个眨眼的表情。哎，那个眨眼的表情我真的觉得特别的迷人。当然了，同时也非常感动于紫霞仙子对于至尊宝的那一份感情。就像那一句话说的一样，粤语版的歌词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得懂，如果你听不懂的话没关系，可以打开它的这个百度的歌词搜索，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它的意思。但是我想说的是歌曲里面的情节，有一句话说，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，我一定会那个人说一句我爱你。如果一定要在那个期限面前加一个，一定要在那句话面前加一个期限的话，那我希望是10000年。所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很多人能不能够想到一些自己的往事啊等等。年少无知的时候，甚至可能有很多男生会用这句话来当情书吧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其实不论如何，听到这首歌，我们回忆起那部关于电影、关于青春、关于爱情，所有的种种的事情，都应该化作了一份经历，留在我们生命的长河当中，永远都不会消散。

南拳妈妈牡丹江，这一首歌呢也算是南拳妈妈的开篇的几首始祖歌曲之一了，那也算是打响了南拳妈妈的这样的一个旗号。那个时候我特别奇怪哈，哎，为什么要起这样的一个名字呢？南拳妈妈，妈妈为什么不叫南拳爸爸呢？好吧，那南拳妈妈呢，当时我个人印象当中火起来也是有很多追周杰伦的这个成分在里面，因为他们和这个周董的私下关系非常的好。你像刚才听到的这一首《牡丹江》呢，也是由方文山来作词的，其实这一整个团队在台湾地区影响力还都是蛮不错的。好的，那和你去吹风，8:58节目马上要和你说再见啦，我是江帆。节目的最后呢，还是给你送上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，祝福你一整天都有一个好心情，来听到歌神张学友，你好毒毒毒毒毒。 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越说越离谱，我越听越糊涂。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他死都肯认输，还假装不在乎。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给我说清楚，我要啃掉你的骨。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每次都被欺负，小心我一定报复。一点功力在，你触碰不到我致命的要害呀！抱上你吃好吃，人倒霉活该，拽拽的样子，你真的心太坏。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越说越离谱，我越听越糊涂。你好